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5集。他用的是右手。乔生一愣，保持着拿手机的姿势，抬了抬头。 徐少。 徐瑶光没回答，就低头看着手机。他盯着杨飞这条微博看了会儿，直接点进去评论，扫了一眼上面的一些热评，第一条热评就是： 只有我一个人在等着大佬给我科普 QR 小号的消息吗？ 世界上真的存在手速比杨神还要快的人吗？ 杨飞当时发的微博引起了业内外多少人的关注，所有人都在找 QR 是谁。没有人相信杨飞艾特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信息时代网络多强大，网友也是逆天的神奇。然而却在 QR 这个小号上遭遇了滑铁卢，他们找不到消息，一点也找不到。 目测是个大佬，我找我京大学电脑的博士朋友找 QR 的 ID， 他说一片漆黑。 同楼上，我的电脑差点被攻击，惹不起惹不起。 徐瑶光扫完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修长干净的指尖点了点，顺着杨飞发的艾特点进去，是一个粉丝有59万、关注1、微博0的小号微博。他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。若是前一天看到杨飞这条微博，徐瑶光不会多想，但昨天晚上秦冉才登录了 QR 游戏账号，一个大写，一个小写，徐瑶光想不多想也难呢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沉默着看了乔生一眼，眉眼挺俊朗的，只是那目光又黑又清，仿佛能够洞悉人心。乔生拿了本书，低头随意地翻了一页，不太敢跟徐瑶光对视。徐瑶光点点头，把手机还给乔生，侧身回去，不再说什么。乔生从后面看过去，徐瑶光不像是在做习题，而是低头在纸上画什么。课间，高阳背着手慢悠悠地踱到了九班，之前还坐在一起玩游戏的九班人立马一哄而散，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高阳依旧笑眯眯的，他对学生并不苛刻，他的目光在秦冉、徐瑶光、乔生脸上一一扫过，最后又看向何文，踱到他身边，敲了敲他的桌子，示意他跟出来。办公室里，高阳不紧不慢地问着： 哎，昨晚怎么回事啊？ 这件事不是什么秘密，何文就说了。说完后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 是一般的闲挑事儿。 玩归玩，还是学习要紧啊。 高阳点点头，让何文回去。他不轻不淡的，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说。李爱荣从办公椅上站起来，踩着高跟鞋。 高老师，你们班的学生在论坛诋毁我们班的学生，还组织大型游戏，都高三了还这样，你一句也不批评，就这么了事了？ 不然呢？ 高阳胖胖的脸上完全是疑惑。 你没听见吗？电脑是你们班的学生拿的，事情是你们班挑起的，我要怎么批评他们？ 你就算不管他们，也要想想我们班学生的学习。 秦冉、乔生跟徐瑶光主谋，你要是觉得打扰你们班的人了，去找他们说说。 高阳没听完，又笑了，慢悠悠地坐在位子上，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。李爱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别说这三个人，就算是半个他也不敢惹啊。他憋着一口气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，路过物理老师的时候，看到他手上那张秦冉的卷子依旧是一个字没写。李爱荣心里才算好受一点。高阳没有理会李爱荣，只是看着手里秦冉那张申请请假的纸条，微微眯眼。一上午，常宁都挺不死心地给秦冉弹语音，秦冉开了静音，关了震动，没有太管他，然后就开始翻阅常宁发给他的单子。向一二九下单的人有一批， 但129每个月接的单子不多，常宁给秦冉的都是已经筛选过后的单子。翻了一圈，秦冉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单子。最后一节课下课，秦冉继续等九班的人走光了，才慢悠悠地往校医室的方向走。常宁的语音继续发过来。秦冉戴上耳机，点了接通键，把手机塞进兜里。外面风大，他伸手把外面的帽子戴上，又把拉链拉到最上面，遮住了下巴。京城的常宁翻着电脑上的报名人选，悠悠开口： 小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件事儿啊？ 秦冉拉了拉衣领，遮住鼻子，问：什么？ 今年新会员的试题。 常宁从兜里摸出一根烟，啧了一声，轻笑着开口： 你不会真忘了吧？ 没，试题不紧，绝对在你招新之前写好。秦冉半眯着眼，有些漫不经心的走到校医室。陈俊跟陆兆颖都不在，只有程木在给一个学生拿药。秦冉伸手把帽子拉下，目光看到里面放在一个玻璃皿上的草。他想了想，随手把手机扔到沙发上，走到那玻璃皿边仔细观察。一中门外，潘明月规规矩矩地穿着校服，齐耳的短发，戴着黑框眼镜。 林锦轩早就回京城了，我不能再拖了。 风慈开了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了一袋东西递给潘明月。 年前可能回来不了。 潘明月接过来，低了低头，应该是手套、围巾还有各种药。风慈低头数了数自己的手指，声音里还有些许委屈地说道： 203天，还有203天才高考。 这个我也决定不了。 潘明月换了一只手拎袋子，风慈伸手揽着他： 走，哥哥带你去吃饭。 刚转身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。风慈看了一眼，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，他没有存名字，淡淡的看了一眼就直接挂断。不到一分钟，林锦轩的电话也打过来了。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清淡： 在明月呢？ 嗯。 风慈的声音变得稍微有些冷淡，跟漫不经心了。 不说了，我先给他排队。 然后又低了低头，声音显然低了很多度： 这风小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排。 京城这边，林锦轩看着面前波浪卷、妆容美艳的女人，礼貌地颔首道： 听到了，没人会在原地等你。 他开的是外音。女人戴上墨镜，看了林锦轩一眼，没说话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潘明月在一处死角等着，手里拿着一粒药，有些茫然。熟悉的脚步声响起，潘明月有些紧张地把药装回到自己的兜里，然后抬头看小跑着过来的风慈。风慈赶着今天的飞机，没停十分钟就离开了。 哎，你不是秦小冉那朋友吗？ 陆兆颖跟程俊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了潘明月，他耳朵上的那枚耳钉在冷日下有些晃眼。 你们两个还真不太像朋友。 陆兆颖晃了晃自己的手机，笑得挺嚣张的。 我去给秦小冉买奶茶，你要吗？ 自从上次去校医室拿过药，潘明月就刻意避开这两人。陆兆颖还是十分自来熟的跟他说话，程俊只是慢吞吞地看他一眼，那双极好看的眼睛里没有同情，没有厌恶，没有探究，清淡的如同看一个陌生人。潘明月捏着的手缓缓松下来。陆兆颖很快就拿了两袋奶茶回来，但是潘明月已经离开了。中午徐瑶光没有出去吃饭，只让乔生给他带了一份饭回到宿舍。他一上午都心思沉沉的。乔生到他宿舍的时候，徐瑶光正对着一张纸看。他把打包的饭放在徐瑶光桌边，又低头看徐瑶光到底在看什么。一张纸，很空荡的，只写了几个字符： 上面一排 Q 700家，下面一排 Q2 280家，最后一排是小写的 Q2 一个问号，左边又写了三张神牌，打了一个圈，700家跟280家之间也画了一个圈，还是不对。徐瑶光的手指敲着桌面，微微眯眼，除了第一排乔生都认识，不过他心虚不敢多看，只坐到另一边的椅子上，腿搭着桌子，打开手机开始玩游戏。就是挺奇怪的，这还是第一次乔生看到徐瑶光对物理小提琴之外的事情感兴趣。徐耀光打开饭盒，右手拿着筷子，不紧不慢地吃着。手边的手机亮了，应该是秦宇发过来的消息。徐耀光就用左手点开，抬到一半的手忽然顿住。徐耀光猛地抬头，目光紧紧盯着第一行的700家。他见过秦冉画板报，用的是右手。徐瑶光之前并不在意秦冉究竟是谁，也不在意他是不是左撇子，所以看到他用右手画板报，虽然惊讶，但也就忽略放在脑后了。现在想起来，秦冉根本就不是个左撇子。徐瑶光闭了闭眼，所有的细节连起来好像并不难理解。秦冉左手写字特别慢，像是初学者。他放下筷子，把纸上的 Q2 280加划掉，重新又写了一个问号，左手280加，那右手呢？乔生玩了一款小游戏，看到徐瑶光又放下筷子，表情似乎有松动，不由得凑过头来，看不出什么头绪。徐瑶光画的几条线太奇怪了，乔生不是职业选手，对手速没有概念，就算把孟欣然跟其他人放在一起，他也看不出来500家的手速跟200家的手速有什么区别。 乔生，徐尚，还不走？ 徐瑶光寝室的门没关，对面的何文靠在门框边敲了敲门，喊他们去班级。 哎，稍等。 乔生抬头指了指徐瑶光， 徐尚还没吃， 不吃了。 徐瑶光直接站起来，把剩下的饭丢进垃圾桶，拿着那张纸跟他们一起去教室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